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本栏目由世卫联合健康管理集团特约播出。 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说养生化健康。我们两位嘉宾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位是张正主任，张主任你好。 周杰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另外一位是贺云主任，贺主任你好。 嗯，张老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嗯，那么在以往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一起跟大家聊过啊，就是说健康和疾病这样的关系。实际上呢，如果你有疾病了，那应该说是有一个致病因啊，然后它导致你呢可能身体的一些指标就异常了，那我们可能感受到的就是身体不舒服了。 对，那个已经出现这个异常以后， 对， 就不舒服 了，不舒服了、 啊、 所以呢感觉疾病来了。那么在这里边有一个词儿叫做致病因，那么我们如何把这个致病因给它控制住，或者说我们就不让它有这个致病因，那这就是我们养生和保健特别重要之所在了。 是我们做的这个工作、嗯，和医院的区别在哪里？ 嗯， 医院里他接受的是什么人？就是你已经身体出了毛病了，出了问题了，需要我用临床医学技术去干预的时候。但是大家要知道，你从健康走向疾病不是一下子就能得的。 嗯， 它有一个这个我们说叫潜伏期，也有在这潜伏期里边，它叫低危人群、高危人群。比如说一个致病因啊，比如说你吸烟， 嗯， 你最后吸着吸着，别人给你劝你说，哦，这你吸烟以后，慢慢你会动脉硬化，你会冠心病，你会脑卒中，结果你把这个病因给终止了，这是不是一个危险因素，嗯、对吧？ 对对， 哎，你就不会往前走了， 就不会形成疾病了。 对， 嗯、 另外我们告诉你说，这个少吃盐，你盐。吃多了以后你血压高，血压高了以后你伤血管，这个内壁，血管内壁伤了以后你会发生动脉硬化，你发生动脉硬化以后你会冠心病，你会心肌肥大，你会脑卒中，你会高血压肾病等等。诶，你听话了，你把盐这种病因给去掉了， 嗯， 诶，我的血压不高了，我也不伤血管了，就不会往医院里边走。 嗯，实际上我觉得人的健康还是把握在你自己手中的哈。那说到这儿，我问一个特葛的问题哈。比如说人的身体呢是分先天之本和后天之本的，那么所谓的先天之本，可能你生下来呢就注定你这人的身体的强和弱，某些器官的好与坏哈。另外呢，可能有一些是有遗传因素的，那这种致病因，那我们是就无法改变吗？ 我们说在疾病里边这些病因啊， 嗯， 我们上去说它为危险因素，危险因素其实是由欧洲的医学家提出来的，它有叫做这个可控制危险因素， 对对， 不可控制危险因素， 嗯， 比如说你刚才说的， 遗传呐、 年龄 啊， 你能控制吗？ 嗯， 你到80岁你就80岁，比如说性别， 嗯， 你生下来是男的，你就没办法变成女的， 嗯， 那女的和男的他的生理疾病他也不一样， 对。 再有你刚才说的家族史， 嗯嗯， 家族，我这个家族，哎呦，从爷爷辈儿，再到我这父辈儿，再到我这一辈儿，他就是高血压， 嗯， 他就是还得糖尿病，这个没办法。还有这个遗传因素，遗传因素是基因链的缺陷，我们生来如此，我们没办法改变。这个你看，在疾病里边，我们叫不可控制因素， 嗯， 那不可控制因素，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对待它？就是说到了哪儿说哪儿的话，我们 既然没办法控制它，我生来就是个男的，那我就是个男的。我这会儿已经七十岁了，我这会儿七十岁，我该怎么活着，对吧？我这遗传基因链它就缺陷，那我出了问题，我怎么去应对？那我们养生节目最需要去做的什么？要去干预可控制危险因素， 哎， 比如说运动， 嗯， 比如说你少生气， 嗯，饮食， 哎，比如说你饮食均衡， 嗯， 比如说我控制我的血脂，我有了高血压，我努力的控制好我的血压，努力控制好我的血糖，我肥胖了，我努力的去运动，把我的体重减下来，这你那个，哎，让你得病的那个危险因子啊，就是坏分子，它就少了， 嗯， 那你就不容易这个得病。 嗯，是的，所以刚才这个是非常科学的，也非常合理的说法，就致病因它是有可控性的和不可控性的。 嗯， 那我们讲养生保健，其实更加针对的是可控性的。 对 啊， 刚才张主任讲的这个不可控的啊，这个只占我们总的致病因素当中的 15%、 哦、 虽然它不可控，但是它占的比例是小的。 对， 绝大部分的因素呢是可控的，比如说刚才张主任已经谈到了高血压、嗯、高血压是我们导致疾病甚至是导致死亡的世界卫生组织里面经过调查确切的说的是第一位的导致死亡的因素。 嗯， 第二位的导致死亡的因素呢是吸烟， 嗯， 第三位是高血糖，第四位是肥胖。那么刚才张主任也谈到了，那这些可控的致病因素里面有高血糖有肥胖， 嗯， 那么比如说我们这个人，我家族里面有糖尿病病史，有肥胖病史，但是即便你有这 15% 的张主任讲的不可控的致病因素，但是通过后天的我们这种控制，就是我们养生之道告诉您的这种控制的办法，其实您的这个肥胖跟高血糖的这种导致我们死亡的这两个因素是可控的。 嗯， 包括张主任讲的高血压，包括吸烟，这都是可控的因素。 嗯，所以我们要积极的去应对，不要消极。比如说我一有心脑血管，我一有糖尿病，就说嗨，我的父辈，我的那个是哈，这个家庭当中就有这方面的遗传基因，其实这种说法就是一种消极的说法。 嗯， 只要我们积极的去改善自己身体的状况哈，然后平时的生活习惯的养生保健的能够跟上，其实也应该说不是说完全听天由命。 是我们说一切要顺其自然嘛、嗯、 对， 自然就是它内在的事物的发展规律。 嗯， 那健康里边它也有一个道，这个道就是说它有一个正确这个方法，咱们要去寻找的这种方法，咱们又能顺着它去做，那当然就是可控的。 嗯， 今天医学发展到今天，我们人类已经征服了很多不可控这个疾病，取得了很多这个成果，比如说咱们推出了这个四时养生， 嗯， 其实就是顺应自然，冬天我怎么办， 嗯， 春天怎么办，夏天怎么办，这个秋天我又怎么办， 嗯， 这个你不是在去除危险因素吗？这个年龄我改不了，可是我到了这个年龄，我应该选择我这个年龄生活方式， 嗯， 遗传我改不了，基因我改不了，但是大家要记住，基因是有诱发因素的， 嗯， 你没有诱发因素，就是你没有那个生命环境的话，即使我基因缺陷，我也不会发病的， 嗯， 并不是一谈到这个基因，大家好像感觉就没办法， 好像就不可抗， 对， 它 是在诱发因素的作用下， 嗯， 再加上我的基因异常，我才产生的， 是的，是的。 那么这一点就是说，我们一定要从学习做起， 嗯， 我们知道的多了。知识的多了，你看我们受骗的也少了， 嗯， 少花冤枉钱也少了，少走的冤枉路也少了， 嗯， 我们就会与这个遵循这个养生，这个所谓的养生之道，哎，我们能可以快快乐乐的健健康康的活着。 是的，那前些时候呢，张正主任和贺云主任也是结合了很多养生方面的知识和资料哈，为大家写了一个四季养生五行五色的这么一个专辑啊，分春夏秋冬。那么现在呢已经到夏季了，所以呢我们四季养生的夏季五行五色呢这个小册子呢已经都给大家写完了，而且已经都装订的非常好啊，大家也非常的喜欢，但是由于数量有限的话呢，咱们是可以免费领取的，但是先到先得。 我的口号就是让这个苦夏不再苦， 嗯，是， 哎，吃饭这样香， 嗯， 然后睡觉也这样甜，

他吃一些控制的一些药品的同时，我们一定要抗纤维化，这是一个什么道理？ 我先说生活现象啊， 嗯， 你看医院是干嘛的？医院是这个针对疾病这个人群去进行，我们用我们的临床经验、临床医学去干预。那么收音机前这个听众，那么在进医院前这一段你怎么生活？你怎么防止疾病发生？另外一个生活状态是你离开医院以后这一段，我呢这个疾病的康复进入了这个慢性期。你看我们进医院无非是治愈了，无非是好转出院了，好转出院并不代表你已经好了。 嗯， 那么这段你回到家以后怎么办？如果说用今天的临床医学，我们吃药能解决问题，那我们只要养成好的这个生活习惯，我就可以了。疾病它不会往前发展。可是今天这个我讲过，我说今天每一种药品它都有天花板，什么意思？它总有到这个顶端的。就是说它有很多这个今天医学这个无奈，今天没时间，有时间我们可以到时候交流一下这方面的话题。那对于我们大众这个养生保健来说，一定要找到这个所有疾病这个共性。你看我们说心脑血管疾病，一会儿是急慢性心功能不全，一会儿是各种心律失常，一会儿是由于这个血液这个阻力增大以后引起这个瓣膜性疾病，一会儿又是这个冠状动脉这个堵塞以后引起这个心绞痛、心肌梗死，一会儿又是脑缺血了，一会儿又是脑缺血了，一会儿又是颈动脉斑块了，一会儿是眼睛出血了，一会儿是肾病来了。那么在这种种这个现象的背后，它共性是什么？有没有共性？那就是病变在血管，发病在全身。那么病变在这个血管又是有什么共性？就是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啊，动脉粥样硬化。那么这个动脉粥样硬化，其实它最后长的这个过程中，今天在医学上可能有人要问，那它形成的这个机制是什么，或者说主要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可以说今天在医学研究来说，它只是一个科学假说。 嗯， 就是说我立了个命题，但又不能完全解释。比如说现在有哪几种假说，一种是这个脂质浸润假说，就是我们说这个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这些出了这个问题以后，这是1862年德国病理学家提出来，就是说由于这个胆固醇异常以后导致这个血管堵塞。但现在为什么它只是假说呢？但是现在得动脉硬化的人 50% 人家血脂是正常的， 嗯， 而且这个身体还很消瘦，也没有那么肥胖，血脂也不异常，照样斑块。还有一种这个假说是这个单克隆假说。单克隆假说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你像20世纪60年代这个后期啊，美国华盛顿这个州立大学就发现用高胆固醇去喂这个鸡，就形成了大量的这个平滑肌这个增生，平滑肌增生以后紧接着有这个纤维组织这个增生，这是一种假说。还有一个就是损伤反应假说，就是有人做这个实验，用一个这个器械把血管内皮给它在那儿戳破以后，它那里边就平滑肌增生，也有大量的纤维组织在那里增生，所以这就提出了这个损伤反应假说。还有一种就是我们老说的炎症假说。 嗯， 这四个学说呢都有它的能反映实际这个问题，但又不能全面反映这个问题，所以这个到今天这一块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但是从这个发病机制来说，我们说原来谈到过是什么八种危险因素，这些危险因素它最后不管你哪一种假说，你作用到血管内皮以后，最后都是纤维组织增生， 嗯， 最后都是胆固醇在那沉积。那作为我们百姓养生保健来说，那我让纤维组织降解吸收，我让胆固醇离开，然后我就不是血管就不堵了吗？那所以我们才跟大家说，不停的说抗纤维化，再就是用茶叶里面的提取物，这个茶色素对你又没有什么太多副作用，那这样的话我们只要让它不堵就行。至于说人家理论学说去怎么这个争议，那个我们 老百姓不用去关注，怎么对我有效，我怎么来用。你 血管主要是看实践啊、 哎、对、你血管不堵了，我们刚才说的那么多，包括我们听众身上出现了那么多痛苦的乱七八糟这个症状没有，而且也不会危及我们的生命，这就可以了。 是的，其实从很多朋友的这种试用啊，用这种方式来改变的话呢，效果还是蛮不错的。 对，刚才张主任谈到了啊，四种假说其实最后呢都奠定了动脉硬化的基础。那说动脉硬化，其实听众朋友可能已经能听懂了动脉硬化是怎么回事啊。再说具体一点，比如说中风吧，中风是世界卫生组织明确告诉我们，就是我们在中国啊，第一位造成人死亡的因素就是中风。 可以这么讲，它是冠心病发病的5倍。大家老是可能说装支架搭桥听得多，事实上脑卒中是冠心病发病的5倍，也是何主任刚才说的，它是造成我们心血管疾病造成我们死亡的第一这个致病因。 而且这个中风呢，我们国家现在的发病人数是1000多万，如果不干预的话，到2030年会上升到3000多万，很可怕的一个数据啊。所以说怎么来干预，这就是我们要做的抗动脉硬化化病先加茶色素。 那实际上呢，有些人用了以后啊，真的是非常快啊，就原来真的是常年的慢性病啊都得到了特别大的改善。那有些人呢可能需要一个过程，当然这个呢也看他的病程和他的病况啊。 在这里我要纠正一个观念，你看我们今天身体出现异常，出现症状，出现痛苦，都是什么人？我们年龄都是差不多在60岁以上。 对， 哎，那你这个形成这个动脉硬化形成过程，它是30年40年形成。我们一定不要有那种吃药那种心态，诶，我吃个血管扩张剂，我2小时以后我血压就降下来了。 对对对， 你我们为什么用这个抗这个词呢？一方面我们在衰老，一方面它往堵塞这方面发展，那么这会儿抗纤维化里面的因子让你不要再堆积了， 它是一个对抗的过程。 对，然后这个茶色素呢，让你这个胆固醇不要往上堆了，第一不要向前发展，第二吸收一部分，这才有了轻松，这才有了有劲儿，这才有了这个供氧这个充分。所以大家一定要长期的持续的。 对，那如果大家根据自己的身体的健康状况哈，想进一步的了解抗纤维化也好，或者说茶叶当中的提取物茶色素也好哈，您都可以早晨8:30之后呢来具体交流。这个机会真的是非常难得啊。好，我们的电话呢是8886-4417 8886-4417。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养生之道节目主讲医师张正。古史有记载，神农尝百草，日遇72毒，得茶而解之。这反映出我们的祖先在洪荒时代就注重茶的某些治病药用特性。唐代《本草拾遗》记载，诸药为各病之药，茶为万病之药。几千年来，茶在中华民族生存繁衍过程中的防病、治病及药理作用，已经成为医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994年，九五医药科技攻关计划正式立项。该计划是我国实现新药由仿制向创制转轨的基础工程。茶叶里的药用成分茶色素也在该项研究计划之中。1997年，茶色素学术交流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来自茶色素全国临床科研一线的3000多名高级医药科技工作代表参加了大会。茶色素的医学效应评价向世人公布了600余万组茶色素临床科研数据和结论，这些数据最终被确定为茶色素的国内国际标准。1998年，茶色素国际学术研讨会在珠海、香港、澳门举行。研讨会上介绍了我国在茶色素研究领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茶医学科研专著《